在星空下的乌尤尼岩岛、塞伦盖蒂草原、加纳利群岛，行遍四海，阅尽繁华，在这个行星的下个路口，期待和自己相遇。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出发！环球旅行家。 周末的午后一点钟，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北京文艺广播，这里是环球旅行家，我是张帆。今天又是我们旅行阅读会的时间，每个周六的这一天，就让我们一起打开旅行书，听听作者们旅途中发生的故事，继续与作者山姆·威云踏上他的旅途。出发，总有新的世界在等你。那这本书的作者山姆·威云本名叫廖鑫，他是资深的品牌策划和财经媒体人。用他自己的话来讲啊，就是从小怀有周游世界的梦想，但是没有辞职旅行孤身上路的勇气跟胆量，所以呢就利用假期，从2010年开始走过了澳大利亚、法国、瑞士、希腊、美国、阿联酋等等十多个国家。那今天呢，我们要去的是他书中的罗马，我们来听一听作者是如何描述这没有现代化建筑的现代首都。 如果一辈子是一场修行，短的是旅行，长的是人生。如果你无法亲自走过每一段旅程，在别人的文字中，你也可以遇到更好的自己。旅行阅读会， 打开这张映入眼帘的，先是两幅罗马图片，然后外加一个非常文艺的小标题：时光到此凝结，尽情做一场文艺复兴的梦。作者在书里说，拜访罗马只是我们蜜月之旅的一段小小的插曲。恰逢罗马当时有一场重要的足球赛激战正酣，阿宝便提出结束希腊旅行之后，我们顺路看一眼罗马吧。哎，这顺路一眼啊，没看成球赛，短短四天惊鸿一瞥，却和2000多年前的时光相遇，留在记忆里足以倾倒余生。没有专程为他而来，他却让我们眼界大开。初到罗马，前一刻还在为飞机上看到的绿色亚平宁惊叹，后一秒啊，就为通往市区铁路周边的脏乱有些失望了。哎，不说这些了，举目望去啊，这座城市几乎没有五层以上的楼房，所有的建筑无论新旧都是古典主义设计，2000年以上的老建筑比如大斗兽场依然矗立不倒，几百年的建筑比如各式教堂、什么万神殿仍旧接受众生的瞻仰，至于什么一二百年在咱们这儿需要树立文物保护牌子的老房子里，则至今仍旧住着罗马市民。我和阿宝啊，就住在罗马城区最繁华的中央车站附近的一家小旅馆里。当两个人仰马翻的困顿旅人推开巨大沉重的百年老楼大门的时候，迎面而来的是一阵与世隔绝的阴凉，还有一个需要自己手动开启和关闭铁栅栏门，只在老上海滩题材的电影电视剧里看到过的古老电梯。狭小的空间只能容纳一个人加一件行李，我们俩只好分两次抵达自己的同一个房间。在罗马的旅行就这样开始了。对于我这样的普通游客，非历史狂热爱好者，也不是建筑与美术的专业人士，也许并不需要面面俱到的详尽攻略和必须穷尽的景点名录，因为这座城市本身就是一座巨大的历史博物馆啊。一转身，一个街角，一座斑驳的石桥，或是一尊不起眼的雕塑，可能都是名动天下的大师之作。每一天边走边吃着意大利传统冰淇淋，不经意间就穿越了古老的帝国，走过了文艺复兴。每天醒来都要想想身处何年何月，怕自己迷失在梦的某个空间。在罗马的第一个清晨，被窗外犀利的雨声和鸽子咕咕的叫声唤醒了，下床推开玻璃窗，打开外层的老木窗子，鸽群被我一大早弄出的响动惊走又飞回。天色阴沉，有细雨飘进门廊，这睡眼朦胧间啊，仿佛置身在中古世纪的欧洲了。 要说我们运气真是不佳呀，在罗马的几天都没能感受到地中海充沛的阳光。纵然阴霾的天气不太利于菜鸟摄影吧，可是这雨也给了我们另一番际遇。无论大斗兽场的断壁残垣、帕拉蒂尼山丘的古罗马遗迹，还是梵蒂冈大教堂，都在乌云和阴雨的笼罩下越发显得沧桑。那黑暗的欧洲中世纪历史感是扑面而来，雄浑和悲壮的往事代入感也是晴空万里体会不到的。哎，还记得中学地理课本告诉我，罗马是典型的地中海气候，夏天炎热干燥，冬季温和多雨。可是没人告诉我，五月的罗马依旧这么多雨啊，而且这天气变化比女人翻脸还快呢。所以随身带伞是明智之举。我们无法保证人在旅途的每一天都是尽显当地风姿的绝佳天气，可是我们要能够发现不同境遇下的旅途之美啊，正是多变的天气才造就了意外之美。 是你在寻开心，还是我太多情，像守望的风铃，爱上了曼陀林。等你拨动夜的宁静，原来一样动听，我这祈求借来微风，和你要相互依。不是每个梦境都能被唤醒，像那古老电影依然在热映。乘胜之城，当爱降临，只好退缩不进，有个怀抱让我依靠，就算不虚此行。当你拨动夜的宁静，天来一样动听，我是祈求借来微风，和你遥相呼应。 一首《罗马假日》，光这歌名四个字就让人浮想联翩啊。那在听歌之前呢，我们已经跟作者山姆·威云走进了罗马城。虽说没有遇到地中海特别灿烂的阳光，可是在这罗马城里还有很多可看之处。究竟他们是如何度过假日时光的？让我们继续来读这本旅行书，出发，总有新的世界在等你。在罗马这座巨大的博物馆游览，最好的交通方式就是暴走。一来，罗马地铁并非四通八达，如果像巴黎那样如蛛网般密布，怕是要惊扰不少沉睡千年的古迹了。二来，数不清的各种古迹遗址遍布全城各个角落，唯独步行才不会错过精彩。还有就是，罗马的条条大路和风情万种的曲折街道，也实在值得用脚一寸寸更亲密地去接触去感受。全世界人民都会说一句话吗？ 条条大路通罗马，说的是做成一件事的方法不止一种，但是也曾经给我造成一种错觉，我以为罗马的路都是四通八达、宽阔平坦的。现在来这儿才发现，原来它不像咱们北京街道那样宽阔，也没有平坦的柏油路啊、水泥路，而是由一块块深色的小方砖铺就了全程曲曲折折、高高低低、宽窄不一的米字形放射状道路。幸福了我们这些暴走的人啊，却不幸了那些开车的人。你经常看见那些这个身高腿长的罗马帅哥开着那 smart 啊，什么还有菲亚特那个最袖珍那车，在街巷当中穿来穿去。说像咱们国内比比皆是的各类城市越野车啊，在这座城里完全不见踪影。不过也只有这种被时光磨得发亮的方砖小路，更适合成为创造艺术和浪漫的温床吧。你想想啊，这五官明朗动人的意大利帅哥要跟姑娘搭讪，这不才更便利吗？在街道那头，在马路对面，一个眼神就能传递到。你想，如果是在咱们北京，哎，恐怕得先想着怎么才能赶着姑娘离开之前赶紧通过马路吧。当然了，意大利的神奇不仅限于首都罗马，只可惜我们两个匆匆而过的旅者只能把有限的时间都贡献给罗马了。即便这样，短短四天时间也无法游尽罗马的精髓啊。想想看，一个比云南面积还小的国家却创造了世界最多的文化遗产，一边是交织了2000多年的血与沙，至今还在夕阳下诉说悲壮的斗兽场，一边却用 Prada、 Gucci 等等的大牌在各大时装周引领世界时尚潮流。它可以说是最时尚，却也是最顽固。你想啊，全程看不到现代化建筑，麦当劳到了这儿也要统统收起那个刺眼的红黄配，只让时光在此凝结，成就出一个世间再无的永恒罗马。而我们这些游客呢，只消在这里用不长的时间穿梭古与今，尽情做一场文艺复兴的梦吧。 我一个人和自己聊天，一杯红酒陪时间沉淀，有时候迷失会比解释还要完全，我习惯这种语言，受罪是缓和情绪的心怀不轨，收敛是原谅感情的意外毁灭，面对是接受生活有时够颓废，是要迎接慢慢的飞，我将别的爱恋，然后再跟自己推翻直觉，把世界放到一边，一个人和自己擦肩，白天亲密，夜晚就疏远，就让那镜子里的表情有些区别，我习惯这种发现。有时候迷失会比解释 是还要完全，我习惯这种语言。我一个人和自己擦肩，白天情侣夜晚就疏远，就让那镜子里的表情有些区别。我习惯这种发现，我一个人和自己聊天。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环球旅行家，我是张帆。今天旅行阅读会，我们读的这本旅行书叫做《出发，总有新的世界在等你》。做完了文艺复兴的梦，我们接着和作者山姆·威云一起在罗马好好的徜徉一番吧。这章还有一个特别的小标题，人文古迹之号在罗马终结。关于纯自助式的旅游，我常常在想，只有深刻的向往才能让自己成为自助游的行动派。出发前办签证、订机票、订酒店、查资料、设计路线等等，前期工作量浩大，并且为了准备一次长途的出游，往往需要提前把工作都安排好，搞得每次出发差不多都是鸡飞狗跳的。当然了，有辛苦必然有回报，获得的享受和体验也是跟团旅游所得不到的。尤其目的地是罗马这样的城市，行前更应当进行一些知识储备，多准备一些参观资料。要说从小到大，我对人文古迹的喜爱要远远大于自然风景。喜欢西安绝对甚于喜欢黄山，探访一次洛阳古墓的兴奋程度胜过海岛度假。少不更事时会觉得自然风光哪里都没有什么特别的，而博物馆里那些阅尽沧桑的器物，它们背后隐藏着的谜一般的往事才真正蛊惑人心。于是去看自然风光可以一笑而过，但是遇到世界人文遗产藏品丰富的博物馆，那可就是一泡一天。不过话说回来，对于人文古迹的兴趣超过自然风景啊，那是在我去过罗马之前的事情了。这么说吧，初见罗马，立刻就被它满城美轮美奂的古典建筑和遗迹倾倒。刚在旅馆安顿好，就立刻出发去梵蒂冈博物馆瞻仰。带着准备好的一点资料，再加上博物馆的中文语音导览，满心期待一场文艺复兴的华丽盛宴就此展开。有着500多年历史的博物馆，珍藏着拉斐尔、米开朗基罗、达芬奇等等大师的杰作，当然不会让人失望了。只是我眼花缭乱，剑迷双眼啊。参观开始的时候还可以理解和欣赏那些举世闻名耳熟能详的作品，听得懂语音导览器中有着各种故事背景的名作。慢慢的，语音导游说的虽然是中文，但是对我来讲，那些陌生的人名字、陌生的事件、陌生的历史却依旧难懂。身边摩肩接踵的是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耳边听到的却是这样的中文：这件雕塑是彼得那一年在如何如何的事情之后怎样怎样，你看他的眼神和手势。哎，那幅画呢，表现的是亚里士多德对某某某理论的坚持啊。还有啊，那边那个18号，在西方很多家庭都有这种图案的复制品啊。我是听清楚了中文讲解的每一个字，但是不知道怎么回事，无动于衷，一片茫然。我仅仅是听清楚了每一个字而已，因为我不认识彼得和约翰，不晓得他们多大年纪、什么事迹，更不清楚哪种图案、哪种装饰有怎么样的信仰和美学意义。虽然是瑰丽的艺术宝库、全人类智慧的结晶，可是一半以上的珍品对于我这样的人而言，终究像是隔着万水千山般陌生，无关翻译，无关语言，怎么能不陌生呢？我不属于他们诞生的这片土地，不曾有血脉相连的历史，更没有共荣共生的背景。那些名字仅仅是我听到的名字罢了，我联想不到他们曾经有什么样的事迹。很羞愧地说，那么多天才的作品满目瑰丽， 逛几天也不能完全欣赏完，让我震撼，令我倾倒，却始终爱不起来。我不懂他们，没有办法，他们不是汉的瓦当，唐的步摇，明的青花，不像在某天我看到一块残缺的唐砖，会想起白居易提起的狐女，也许曾经在这上面跳过一段胡旋舞。看到虎符汉节，马上心领神会，会想起围魏救赵，想起苏武牧羊，会想起马王堆不仅出土了不朽的新锥，还有素庙禅衣。原来我和这里不仅横着时光和语言的鸿沟，还横着一条叫文化背景的宽阔又汹涌的大河。大开眼界，震撼，却又满心茫然。想到这里，也许那么多参观颐和园、拙政园、雍和宫的外国朋友也是如此吧。反正从去过罗马以后，每一次出国，我对人文古迹就没有了此前狂热的期待，偏好就此终结。您说这究竟是罗马假日的悲哀还是荣幸呢？它的光芒让我一下子文化休克了。那就干脆放下导游册，随便游走，即便读不懂内涵，也不妨碍我们在这样的旅程中欣赏美吧。你一样会注意到某某作品简直是用大理石做的诗，人物雕像的肌肤表现得弹性十足，明王手臂上凸起的经络不可思议的完美呈现，西方美术对人体结构的表达令人叹为观止。所以我觉得比提前研究人文古迹内涵准备资料更重要的，可能还是随时准备敞开那颗感受震撼的心吧。而离开之后不久啊，那些作品的名字人物就都忘得差不多了，但罗马给予我们的震撼一刻和大开眼界的体会却永远不会消退。作者刚才提到在旅途中的那些错位的感受，你是否也曾有个同感呢？我们暂时休息一下，下半段的环球旅行家旅行阅读会，我们继续来读这本旅行书。我是张帆，一会儿见。 如果一辈子是一场修行，短的是旅行，长的是人生。如果你无法亲自走过每一段旅程，在别人的文字中，你也可以遇到更好的自己。旅行阅读会， 有保障，美潮 Mako 延庆古崖居神奇部落探秘圣地，咨询电话6911-0333。延庆古崖居神秘部落探秘圣地，咨询电话6911-0333。 三月踏青北海边，寻到春烟流入眼，我迎你唱惊喜，就梦一下出仙片，红杏枝头吹一闹，梨花细雨连阴天，飘头雾里眨沙眼，饺子上的绿衣签， 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旅行家》。环球旅行家。 或许你和我们一样， 我要带你到处去飞翔， 有个小小的梦想， 走遍世界各地去观赏。 或许此刻你已经行走在路上， 走在勇往直前的路上。 走在丝绸之路的古道，在星空下的乌尤尼岩沼，塞伦盖蒂草原，加纳利群岛，行遍四海，阅尽繁华，在这个行星的下个路口，期待和自己相遇。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出发，环球旅行家。 短暂的休息过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今天的环球旅行家，我是张帆。出发，总有新的世界在等你。作者山姆威云。那在上半时段呢，我们一起走进的是意大利的古都罗马。在这里，旅途之上的作者似乎对旅行有了一些独特的感悟，不知道您是不是也感同身受呢？我想也许这就是旅行改变我们的意义所在吧。好了，我们接下来继续走进他的这本旅行书，出发，总有新的世界在等你。我们还是一样会在罗马，不过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和作者一同拾起的是一个遗落在地中海的中国梦。书中这样写道，一个细雨轻飘的早晨，我和阿宝迷失在了错综复杂的罗马小巷，我们正在地图上努力对照中文和意大利文的地名，街对面突然传来了熟悉的中文，南方口音，你们要去哪里？要说在这样的非英语国家旅行啊，还是要适当的准备几个当地语言的重要单词和景点名称发音的，这在问路的时候是个关键。英语在意大利并不流行，虽然这是旅游胜地罗马，但是在很多街区都只有意大利文的标志，没有英文。对于旅行者来说，坐公交、地铁可以更好地体验当地民风，可是在这里，那也是一个小小的冒险呐。要么不报站名，也没有站名的标志，要么仅仅用意大利文快速地播报一次。我还记得，刚刚落地的时候，从机场坐火车前往市区的那个晚上，我和阿宝坐上了一节空无一人的火车车厢，每到一站都只有陌生的意大利文的播报，好容易看到中途有一两个上车的乘客，上去问路吧，得到的却是热情的笑容和铿锵有力的意大利语的回答。好在事前我们把目的地的发音背了几遍，在车上始终顾不上看街景，而是全程竖着耳朵听站名，这才最终顺利下对了车站。话说回来，在这快要迷路的档口，我们突然听到了自己的母语，还真是亲切。跟我们打招呼的是一位40来岁的华人大姐，她帮我们在地图上画出了详细的位置，告诉我们要去的地方距离这儿有3个街区。大姐怕我们还不清楚，就亲自带我们走了一段。罗马并没有官方承认的唐人街，但实际上在中央火车站等等市中心的位置都有大量的华人店铺聚集。虽然当地政府不允许悬挂灯笼啊这样的中国事物，但是古老的罗马建筑里的红色中文店名依然醒目，什么方正贸易、长城饭店、维修手机电脑、青田鞋业、华联美发等等等等。来自浙江的同胞啊，占据了罗马的各个行业，华人店铺吃穿住用无所不包，在这儿还真是难觅意大利店铺的踪影。浙江温州青田的方言几乎成了这些街区的官方语言了。这趟旅行对我们来说呢，风靡世界的披萨和意面其实并没有给我们留下非常惊艳的印象，因为在每天暴走的路途上， 温暖了两个旅行者胃的是每天旅店老板夫妇亲自掌勺的丰盛饭菜。我们没有选择住在传统的酒店，而是通过几大自助旅行论坛预定了一家口碑不错的华人旅馆。一方面因为这是第一次出境自助旅行嘛，而且我们的钱包并不鼓啊，另一方面出发前签证等等各种牵绊，让我们没有太多时间规划行程，准备什么旅行攻略了。住在华人旅馆通常可以获得更多的游览信息，整个罗马甚至意大利全境，尤其是米兰、威尼斯、佛罗伦萨这几大热门城市，华人旅馆是遍地开花，没有上千也有数百家吧。他们的口碑可是良莠不齐啊，有的性价比超高，而且店主热情好客，诚信经营，也有的没有取得当地政府经营牌照，以地下旅馆的形式运营。预定之前你还得仔细搜集住客的反馈。要说罗马的每一处名胜古迹啊，都能让你流连忘返。每天我们回到旅馆都是夜幕降临，饭点已过了，可是店主夫妻两个人早就备下了可口地道的中国饭菜，等待住客们回来。能在异国他乡每天吃到一些更合口味的中餐，那真是一种幸福，它也是无数穷游者选择华人旅馆的原因。大多数华人旅馆都位于罗马的中心位置，家庭式经营，以60到90欧元一天的价格提供住宿和早晚两顿饭。我们住的这家店主夫妻两个人在意大利定居已经8年，来自浙江，他们同时租下了两套相隔不远的老公寓来开设旅馆，每一套都能提供3到4间客房，房间设施一般，但是足够干净整洁。就在某一天闲聊的过程中，我好奇地问起他们当初是怎么不远万里到欧洲定居的。老板娘王姐说，她最不能忘怀的就是刚刚来到意大利的艰苦拮据，在同乡的餐馆里打工，把所有的收入恨不得都存起来，曾经6年没有回过家乡。我听了顿时明白了，这应该又是一个典型的滚雪球般的家族式海外劳务输出的例子吧。男主人老周和王姐都没有提及他们经过多久才拿到了身份，但是从两口子对旅馆的悉心经营和每天待客的热情爽朗可以看得出，他们的生活现在着实已经过得不错了。那一天在穿过一排排华人店铺回到小旅馆的途中，我看到一家门脸不大的华人理发店，玻璃窗上写着理发8元，理个发只要8欧元，这是在人力成本极高的欧洲啊，那些意大利人开的普通理发店少说也要25欧，差别怎么这么大呢？老周跟我说啊，这没什么可奇怪的，8欧元的华人理发店还不止这一家，他都去过，他说剪得还不错，又快又好，最多再给2欧元的小费就行了。这边华人理发店都这样，进去10分钟就能剪完，还全年无休，不像意大利人，用他的话来讲就是太懒了。几乎就在一瞬间我就明白了这么多华人能够在当地生根的原因呢，那就是勤奋不息，效率第一。听到刚才老周跟我说的话，王姐接过话说，你不要老说人家意大利人懒，人家没事就带老婆孩子度假，咱们光挣钱有多少时间陪孩子。听到王姐的这番辩护，其实我们心里都明白，无论是在国内还是海外，我们如此拼命不都是为了让下一代不再那么拼命吗？意大利人的父辈又何尝不是如此啊。今天看起来的纵容和懒惰，那都是当年的辛苦换来的，而我们现在如此仓皇，也是在给未来赚取一些闲事吧。古老欧洲所蕴含的智慧，对于正在财富道路上狂奔的我们还是有一些借鉴意义的。回国以后，因为工作关系，我又认识了一个来自意大利的设计师，曾经聊起我去过的罗马，没想到他也认为意大利人挺懒的。他说自己来到中国去了不少地方，觉得最美好最感动的就是每天傍晚在中国大小城市的广场上，大妈们都会随着音乐集体起舞，虽然他们都上了年纪，可是依然充满活力。哎，看来我们和意大利人眼中都拥有彼此觉得珍贵的东西，很难比较哪个会更好。不过相同的是，我们彼此眼中的珍贵都和人有关。 Speak softly, love, and hold me warm against your heart. I feel your words, the tender trembling moments part. We're in the world, our very own, sharing a love that only few have ever known. Wine color days, warm by the sun, deep velvet nights, when we are one. Speak softly, love, so no one hears us but the sky. The vows of love we make will live until we die. My life is yours, and all because you came into my world with love, so softly, love. 柔声倾诉，这是来自美国电影《教父》当中的插曲，不过描述的却是当年意大利的风光，它是由西西里岛的民歌改编而成。似乎这也恰恰应和了作者刚才最后的那句话，我们彼此眼中的珍贵都和人有关。这就是来自作者山姆·威云的旅行书《出发，总有新的世界在等你》。随着歌声，今天的罗马之行也要告一段落了。谢谢作者带给我们如此美好的旅途的感受，也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环球旅行家，我是张帆，稍后也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播出的诵读小站，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Speak softly, love, so no one hears us but the sky. The vows of love you make me live until we die. My life is yours. 如果一辈子是一场修行，短的是旅行，长的是人生。如果你无法亲自走过每一段旅程，在别人的文字中，你也可以遇到更好的自己。旅行阅读会，